来关注一下路况，三元桥上内环方向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西四环看丹桥北侧北向南方向接报有事故。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想体验头重脚轻腾云驾雾的感觉吗？来生一场病吧。开玩笑哈，大家一定要保重啊。听到我今天的鼻音好像比昨天又重了一些哈，这感冒已经第五天了，怎么也没有好转的趋势啊，吃的药比饭都多。一定要保重身体啊，不要看这个乍冷还寒的时候就赶快来捡衣服，要风度不要温度，然后就会是这样的结果。现在呢空气质量呢很好了，但是今天的天气还是有一点点凉，微凉，所以那些都已经提前把凉鞋穿上的各位女士们，为了身体起见还是不用那么早，咱们还有一个夏天去穿那些夏装了，裙子啊凉鞋有的是时间，别着急。老话讲啊，春捂秋冻，一点都没有错。我说这番话的意思呢，千辛万苦的就是希望你们来表扬我一下嘛，掌声有没有鼓励一下？跟你讲啊，不是，哎，掌声哦！今天早上真的差点没爬起来，真的实在是感冒，这个太难受了啊！但是我想到还有这么多人在等我，是不是？哦，我必须要来，对的。好，如果有鲜花、红包什么的，你们也就送过来哈。好，知道我的地址，好就好了。家族一群二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赶快来发位置发红包了。新朋友呢，来，如果方便的话，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随时向您敞开怀抱，可以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很方便哈，微信二维码，然后给截个图，然后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先加你为好友，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家族二群现在已经300多人了哈，队伍在不断的壮大当中。不过我发现有一些人可能觉得，哎呦，每天信息量太大哈，实在受干扰，没关系，你把它设置成免打扰模式就可以了。好了，把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北京时间9:03:15，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e， 我是田道二， 我是记忆，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2018年3月30号星期五，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呢，首先来关注的是全新的凯美瑞已经上市了。还有呢，关于春季汽车保养，我们今天来关注的是油液检查。春季上哈自驾推荐，今天来推荐北京国际露营公园。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第八代全新的凯美瑞上市以来受到消费者的热捧，1到2月销量达到19,127台，同比增长7.1%，其中混合动力车型达到2676台，同比增长约1.8倍，占车系销售比例为14%。作为国内混合动力市场的开拓者和引领者，那广汽丰田呢为全新第八代凯美瑞双擎推出电池无忧计划， 也就是说在混合动力电池8年或者20万公里的质保基础之上，再免费提供不限年限、不限里程、电池延保等诱人的政策，深得消费者的青睐。全新的第八代凯美瑞给车主带来全新的感受。那一位刚刚提车的车主就说，新车起步很平顺，随着车速的加快，动力越来越强劲，提速并线或超车都游刃有余，刹车的调降呢也非常的有质感。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13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10名歌曲。首先是第10到第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10名 Kelly Clarkson My Life Would Suck Without You。 第9名 魏晨向日葵的微笑。 第8名 王心带着一颗好心去流浪。 我这冲向远方的心满载了骄傲的爱。 第7名 周笔畅倒叙的时光。 我哭过的脸，我怀念的黑白。 第6名 JJD Sky High。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Yes, this means you're sorry. You're standing at my door. Yes, this means you take back all you said before. Like how much you wanted anyone but me. Said you'd never come back, but here you are Kelly Clarkson 这首《没有你我的生活一团糟》上到第15名，本周上升5位，来到第10位次。 Kelly 在国内的知名度已经很高了，因为他的曲风都是流行的，所以他的歌曲呢都是耳熟能详的曲目，也是以像我们说的朗朗上口而著称哈。 Kelly Clarkson 没有你我的生活一团糟。继 续攀升第九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好像一回阳光的感觉，多想陪着你看流星划过天边，摊开了热脸折叠了离别，你的微笑就是我的向日葵，浪漫感动着每天每天。 感动着每天每天，魏晨向日葵的微笑，上周的亚军歌曲，遗憾的是本周降至第九位。魏晨的底气很足哈，能唱能跳，驾驭高音的能力也很强。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要插播广告。 现在插播一条广告。新美式运动轿车凯迪拉克 ATS-L 配备2.0T 高性能涡轮增压发动机，八速手自一体变速箱，百公里加速只需6.2秒。 完了，这么快？ 6.2秒，就是快。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 Cadillac、 一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老金妞呢是在大兴收听点名啦，还有佳佳小魔女现在在 T3 航站楼，依然是这个老位置哈。谢谢了呢，现在是在河北的衡水收听。风吹麦浪呢，哎，发位置是在朝阳区收听。起见呢是在首都机场的高速路上，在行进当中吗？开车的时候就不要发信息了。前程呢是在石景川的万达广场收听。妞咪在顺义收听。抽烟喝酒烫头在大兴收听。还有当幸福来敲门在海淀收听。还有在这是龙湖香堤西岸是吗？龙行在这里追赶太阳。 呢是在房山收听，还有在东四咖啡陪你东四点的大叔，大叔很少来发位置哈，来发个红包吧。还有前程风吹麦浪，还有叶风那一组小超，一组小超妈，还有字母妹妹，其他人在等等里面。哎，马尾辫必须得说哈。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八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早晨来上班的路上就一路听着这首歌曲，感觉心情很不一样。今天大气透明度很好，空气质量也不错，这个周末的空气质量也都不错，正好是踏青的好时节。然后突然发现，哎，什么时候这个路边的柳树都绿了，然后各种花都开了，白的粉的红的，真的太美了。 锁不住双脚就走，想走到哪里就走，就让我带着富有的心流浪。好天气给的自由，不需要太多的钱就能重逢，金色的近在咫尺的梦。我这冲向远方的心满载了骄傲的坎坷，我将生出淡泊埋葬了脆弱，留待好风吹遍了角落，浮现途中的我，每日拥抱去了解的快乐。 带着这样的一首歌曲，这样的一段很曼妙的音乐，在路上一路行走，不管目的地是哪里，只注重两边的风景，风景在不断的交叠变化着，就好像是我们的人生一样。但是此时此刻，我们眼中只有那份美，带着一颗好心去流浪吧，跟着王仙。如果去踏青的话，那么在路上一定要带上这首很好听的汽车音乐，你会觉得周遭的景象很不一样，心情也会很不一样。上周第13名的歌曲，本周晋升到第8位。 王星带着一颗好心去流浪。以前就说过王星的声音很丰富哈、啊，而且的这种低音、中音、中音还有高音的假声转换都很出色，他的声音很深情细腻又不乏激情。好了，继续攀升第七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光脚丫小姑娘，左手边的肩膀摇晃岁月的铃铛，看旧时光，重阳装扮新娘，不怕羞的模样，她身后的脸庞偷偷闪亮。走回去那一天，再坐回你旁边，雪糕在你手里融化在艳阳天，倒叙的时光再荡一遍秋千，让童年映红了我的脸。我哭过的脸，我怀念的黑白相片，你傻傻地站在我左边，你勾过手指的永远被永远定格在火红夏天。我转过几条街，就能拍多亲切，走回来的时光这一刻又重叠，梦云过的地铁分一半的甜蜜，你站在回忆的地铁，隔着窗道别。 这首歌曲的配器相当讲究，所以呢构画出这样一首画面感极强的歌曲，来自周笔畅倒叙的时光，上周第八名，本周呢上升了一位，第七位次。好了，继续攀升第六名歌曲，一首大家很喜欢的小提琴的乐曲，不过呢可不是传统的小提琴的演奏方式，是很流行的，那这样的节奏呢绝对适合你在行驶的时候提神醒脑哦。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错了，不是那首小提琴曲，是这样一首电音舞曲，也是我们为汽车量身定做的，来自 JJD 的这首 DJ 的电音曲 Sky High。 不过我刚才说的那句是对的，绝对适合你在行驶的时候来听这样的音乐来提神醒脑。如果周五啊不想上班，我在路上听到这样的音乐，哎，是不是提神了很多？今天我要去上班，谁也别拦着我啊。单位在吗？在听吗？看到你发的朋友圈了，一个人走走停停的旅行，哎，开车去哪里啊？然后去京郊游吗？看到你的朋友圈了啊。好了，车里想必一定锁定在 FM 九七四吧，他就把这样的音乐送给你，陪伴你在路上，也可以收录在你的 CD 当中啊。来自 JJD 的 Sky High，适合在自驾游的时候收入在你的一路同行的音乐里面，气氛气氛瞬间也是海岛最高点，上到第十六名，本周上升十位，第六位次。好了，待会儿汽车音乐会回来继续为你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榜上前五名歌曲。这里是汽车音乐会，待会儿回来。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大家好，我是小企鹅。 我是北极熊。 我是海豚。 我是白鲸。 是海狮。 大土豪。 金刚鹦鹉。 海陆空三星明星齐聚天津海洋馆，精彩大戏邀你好看。 京城奥莱新地标，上品家互联网城市奥莱，精选高品质好物，50大品牌工厂店，300家知名品牌正品低价，位于北五环北苑路，吃喝玩乐购，大型奥莱 mall。 嘿，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一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The weather。 您好，听众朋友，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是晴转多云，温度较前几日略有下降。 预计最高气温18度，空气干燥，请注意保湿补水。昼夜温差较大，需要注意调整着装。双休日期间气温将出现明显回升。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继续来关注音乐演出方面的消息。为了纪念人民音乐家施光南逝世28周年，再现中国当代文艺经典魅力，民族歌剧《伤逝》将于5月2号和3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民族抒情歌剧《伤逝》是我国民族歌剧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为了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00周年，由王权、韩伟编剧，施光南作曲，由中国歌剧舞剧院组织创作排练，著名歌唱家程志、殷秀梅主演，于1981年在北京人民剧场首演，在当时歌剧舞台引起了很大轰动。2014年，中国歌剧舞剧院重新复排了完整版，并在北京、上海和鲁迅的故乡绍兴演出，观众反响热烈。这次演出由女高音歌唱家王莹扮演女主角子君，男主角由男高音歌唱家王传月扮演。歌剧《伤逝》音乐形式上包含了咏叹调、宣叙调、对唱、重唱、合唱、伴唱等几乎所有西洋歌剧的表现形式，并且融入了丰富的中国民谣色彩和时尚信息。昨天下午，潘玮柏 Alpha 创始者巡回演唱会首场北京站正式开票，票务网站一经开售，门票瞬间秒罄。过去的一年里，有很多人说欠潘玮柏一张演唱会门票，如今这次欠下的承诺终于兑现。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来关注路况，西二环蔡胡营桥到阜成门桥蔡胡营南路一线南向北受管制影响持续车多，建议绕行长春街、太平桥大街。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北京时间9:34，23秒，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程斌。好了，接下来闲话少说，抓紧时间，马不停蹄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前5名歌曲，非常的精彩。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5名， 许飞。如果你想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 我拿着微薄的收入，做着不算轻松的工作。 第4名， 何耀珊，春天的微笑。 第3名，方糖泡泡，那年星辰。 浪儿浪啊浪儿浪，是外婆哄着要放 第二名 成龙苏慧伦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让我用生命中最嘹亮的歌声来陪伴你。 第一名黑豹乐队 Don't Break My Heart。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5。 我不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不知道自己到底和别人有什么不同。我坐十几个小时火车，我跑了三千几百公里的路，我在地铁上阅读，公车上看书，看见外卖小哥也没觉和自己不同。我拿着微薄的收入做着不算轻松的工作，缺点不算好的事，我劝自己好好在社会大学就读，喜欢明天还亮着的窗户，喜欢街道上清新的人群，喜欢天南地北的方言，觉得自己还是这世界一员。今天我加班奋斗看励志的故事，通电话发朋友圈，改名换鸡汤，不跟随抱怨，不随随便便吐槽，我知道那是无聊的人才会干的事。到底和别人有什么不同？我坐十几个小时火车，我跑了三千几百公里的路，我在地铁上阅读，公车上看书，看见外卖小哥也没觉和自己不同。我拿着微薄的收入做着不算轻松的工作，觉得不算好的事，我选择轻松。社会大学就读，喜欢凌晨还亮着的窗户，喜欢街道上街心的人群，喜欢天南地北的方言，觉得自己还是这世界的一员。到今天我加班奋斗看励志的故事，通电话发朋友圈，干一碗鸡汤，不跟随抱怨，不随随便便吐槽，我知道那是无聊的人才会干的事。我清醒 起飞，如果你想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如果你想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可以啊，那是热爱、专注和执着才能造就的啊。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看似直白的一句话，却准确地戳中很多人的想法哈。人生各不相同，想要拥有别人不具备的本领，就要付出更多的辛苦哦。上周第十四名，本周晋升到第五位。 做些别人做不到的事， 你可以的，许飞。 我想知道自己和别人有什么不同。 加油！好了，继续攀升第四名歌曲 ，Number Four。 一首温暖而又温馨的歌曲，特别喜欢副歌的部分，和声，哇，简直甜到腻的程度。何耀珊，这个季节来聆听的歌，春天的微笑，流写着每个人心底的苦楚，但是却有那种希望。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四位。 雪慢慢融化，终于想出去晒晒太阳，看见了萤火张开翅膀，代替我把眼泪落下。躺在草原上，心开始从回忆里松绑，把对你的执着都放下。

刚这首歌曲呢，来自 Ingrid Michaelson 的这首 Afterlife 来生，这是很帅气的个性的音乐哈。Michaelson 出生在艺术家庭，听听看哈，他的父亲是作曲家，母亲呢是雕塑家，所以成就了他从小的这种艺术气质。出生在1979年呢，身高1.73米呐，一个大高个儿，亭亭玉立的哈。他的这个独立音乐也是很有自己个人特点的。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问候一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 say hello 刷存在的朋友宋丽，谢谢你。要说不舒服就少说话多放歌吧，当然我这个人要不说话还真挺难受的，谢谢关心啊。杨轩君来为我加油了，谢谢。还有明月，黄亚克泰，还有 Cromo， 还有在哪儿，曾亮，淡漠小痕是吗，高美好的美好，谢谢你们发来的二维码，待会儿就加你们为好友，然后把你们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还有特别感谢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给我们发来这么多的花儿的图片，哇，好美的花儿，正是现在北京盛开的花朵吗？啊，早上出门的时候看到北京的这个玉兰花呀、迎春花呀，然后桃花啊，全都开了。市中心的花开得要早一些，因为市中心可能温度会高一些。郊区的花呢，可能要晚一点，因为郊区的温度要低一些哈。所以想去郊区去踏青去赏花的朋友，在清明小长假的时候去刚刚好。那现在呢，可以在这个现在的周末，可以在室内公园多转一转。好啦，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如果清明小长假有计划有安排的话呢，今天为你推荐一个踏青赏花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春季踏青赏花的好去处就是南苑小镇，再加上北京国际露营公园。到南苑小镇娱乐加赏春，又是别样的风情体验。花儿清丽柔美，小草带着春天独有的芬芳，还能亲手喂养和认养自己的小动物，带着孩子来踏青，选这里就对了。那北京国际露营公园呢，紧邻南苑小镇，体验了动物的单纯和农耕的乐趣之后呢，可以到露营公园把踏青发挥到极致。无论是来一个健康的徒步，还是露营烧烤，或者体验一把马术的乐趣，都是相当不错的选择呀。好了，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我们就来听一首非常应景的歌，来自郭富城，《Para Para Sakura》。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浪漫樱花，室内的公园玉渊潭公园里面有特别漂亮的樱花，可以考虑去一下了。 Para Para Sakura。

这上最后来分享一首快歌，来自容祖儿的《心花怒放》。可能很多人想起容祖儿，脑海当中浮现的还是那个在紫色的薰衣草花丛当中挥着翅膀的可爱的白裙女生吧。但很多人不知道，她已经出道18年了，哇哦！发行过至少16张的粤语专辑和7张国语专辑，演出过至少17部的影视作品，已经成长为真正当仁不让的老将了。我们今天来听听她的《心花怒放》。 平日我唱几歌，平日我有把锁，但是我习惯到我生活太爱上你来写歌。 就是要听汽车听音乐会。落地窗很漂亮，决定了感情应该走的方向。爱

灰太狼说，这首歌曲听起来感觉很不错，特别适合在路上听的一首小清新的作品，深味动心一员的感觉吧。来自 Jewel 的这首 Stay Here Forever， 永远待在这里。歌词大意呢，就是我躺着盯着天花板做着白日梦，浪费了一整天的时间，世界从我们的窗外飞奔而过，但是没有关系，这感觉很棒，不会有错，在我能看见的未来里，这不会有错的。你想要去哪儿呢，宝贝？我会为你做任何事情。如果你想去的话，那我们就出发吧。如果你想摇摆，我已经准备好了。如果你想轻轻松松慢慢的度过，那我们可以就这样慢慢的度过，这种小甜蜜的感觉哈，很轻松，伴你在路上。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重感冒的腾冰。好了，再回头来说一下 Jewel。他的风光成绩包括三座 Grammy 奖提名，一座全美音乐奖，还有一座 MTV 的音乐录影大奖。在美国拉斯加长大，被誉为是当今流行乐坛很有才华而且很出色的歌手之一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动力火车的《酒醉的 Tango 2001》。歌曲源自于他们的专辑《忠孝东路走九遍》当中。动力火车呢，通过这张专辑向人们展示出他们内敛的一面，无论是充满无奈的感情，或是茫然心痛的心情。动力火车呢，结合过去的狂放摇滚的神髓呢，还有现在柔情的温度，创造了属于他们全新的音乐国度。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就装疯，伤